你好，我是景霄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不可或缺的自定义函数。实际工作生活中啊，我曾经见到不少初学者编写的 Python 程序，他们长达几百行的代码中却没有一个函数，通通按顺序堆到一块，不仅让人读起来费时费力，往往也错误连连。一个规范的值得借鉴的 Python 程序，除非代码量很少，基本都应该由多个函数组成，这样的代码才更加模块化、规范化。函数是 Python 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事实上，在前面的学习中，我们已经用到了很多 Python 的内置函数，比如 sorted 表示对一个集合序列排序， len 表示返回一个集合序列的长度、大小等等。这节课呢，我们主要来学习 Python 的自定义函数。因为包含大量的代码块，听音频的同学建议打开文稿同步学习，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。那么到底什么是函数呢？如何在 Python 程序中定义函数呢？说白了，函数就是为了实现某一功能的代码段，只要写好以后就可以重复利用。我们先来看下面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其中 def 是函数的声明， myfunc 是函数的名称，括号里面的 message 则是函数的参数，而 print 那行则是函数的主体部分，可以执行相应的语句。在函数最后，你可以返回调用结果，也可以不返回。那总结一下，大概就是下面的这种形式。和其他需要编译的语言不太一样的是， def 是可执行语句，这意味着函数直到被调用前都是不存在的。当程序调用函数时， def 语句才会创建一个新的函数对象，并赋予其名字。那我们一起来看几个例子，加深你对函数的印象。这里我们定义了 mySum 这个函数，它有两个参数 A 和 B， 作用是相加。随后调用 mySum 函数，分别把3和5赋予 A 和 B， 最后返回其相加的值，赋予变量 result， 并输出得到8。再来看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中我们定义了函数 find largest element， 作用是便利输入的列表，找出最大的值并打印。因此当我们调用它并传递列表8 1 -3 2 0作为参数时，程序就会输出最大值为8的结果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刚刚我们强调了 def 是可执行语句，因此函数的声明和调用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都无所谓，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更习惯声明定义在前，调用在后。另外 Python 函数的参数可以设定默认值，比如下面这样的写法，这样在调用函数 func 时，如果参数 param 没有传入，则参数默认为0，而如果传入了参数 param， 其就会覆盖默认值。前面说过， Python 和其他语言相比的一大特点是， Python 是 dynamically typed， 可以接受任何数据类型。对函数参数来说，这一点同样适用。比如还是刚刚的 mySum 函数，我们也可以把列表作为参数来传递，表示将两个列表相连接。同样也可以把字符串作为参数传递，表示字符串的合并拼接。当然如果两个参数的数据类型不同，比如一个是列表，一个是字符串，两者无法相加，那就会报错。我们可以看到 Python 不用考虑输入的数据类型，而是将其交给具体的代码去判断执行。同样的一个函数可以同时应用在整形、列表、字符串等等的操作中。在编程语言中，我们把这种行为称为多态，这也是 Python 和其他语言比如 Java、 C 很大的一个不同点。当然 Python 这种方便的特性在实际使用中呢，也会带来诸多问题，因此必要时请你在开头加上数据的类型检查。 Python 函数的另一大特性是 Python 支持函数的嵌套，所谓的函数嵌套就是指函数里面又有函数，比如下面的例子，这里函数 F1 的内部又定义了函数 F2， 在调用函数 F1 时会先打印字符串 hello， 然后 F1 内部再调用 F2打印字符串 word。 你也许会问，为什么需要函数嵌套，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？其实函数的嵌套主要有下面两个方面的作用。第一，函数的嵌套能够保证内部函数的隐私，内部函数只能被外部函数所调用和访问，不会暴露在全局作用域。因此如果你的函数内部有一些隐私数据不想暴露在外，那么你就可以使用函数的嵌套，将其封装在内部函数中，只通过外部函数来访问。比如接下来的例子中，这里的函数 getDB configuration 便是内部函数，它无法在 connect DB 函数以外被单独调用。也就是说，下面这样的外部直接调用是错误的。我们只能通过调用外部函数 connect DB 来访问它。这样一来，程序的安全性便有了很大的提高。第二，合理的使用函数嵌套能够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。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例子。这里我们使用递归的方式计算一个数的阶乘，因为在计算之前需要检查输入是否合法，所以我写成了函数嵌套的形式。这样一来，输入是否合法就只用检查一次，而如果我们不使用函数嵌套，那么每调用一次递归便会检查一次，这是没有必要的，也会降低程序的运行效率。实际工作中，如果你遇到相似的情况，输入检查不是很快，还会耗费一定的资源，那么运用函数的嵌套就十分必要了。第二部分，我们来看函数变量作用域。 Python 函数中变量的作用域和其他语言类似，如果变量是在函数内部定义的，就称为局部变量，只在函数内部有效。一旦函数执行完毕，局部变量就会被收回，无法访问。比如下面这个例子，我们在函数内部定义的 file 这个变量，这个变量只在 read text from file 这个函数里有效，在函数外部则无法访问。相对应的，全局变量则是定义在整个文件层次上的，比如下面这段代码。这里的 main value 和 max value 就是全局变量，可以在文件内的任何地方被访问，当然在函数内部也是可以的。不过我们不能在函数内部随意改变全局变量的值，比如下面的写法就是错误的。如果运行这段代码，程序便会报错，这是因为 Python 的解释器会默认函数内部的变量为局部变量，但是又发现局部变量 min value 并没有声明，因此就无法执行相关操作。所以如果我们一定要在函数内部改变全局变量的值，就必须加上 global 这个声明。这里的 global 关键字并不表示重新创建了一个全局变量 min value， 而是告诉 Python 解释器函数内部的变量 min value 就是之前定义的全局变量，并不是新的全局变量，也不是局部变量。这样程序就可以在函数内部访问全局变量并修改它的值了。另外，如果遇到函数内部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同名的情况，那么在函数内部局部变量会覆盖全局变量，比如下面这种。在函数 validation check 内部，我们定义了和全局变量同名的局部变量 min value， 那么 min value 在函数内部的值就应该是3而不是1了。类似的，对于嵌套函数来说，内部函数可以访问外部函数定义的变量，但是无法修改，若要修改必须加上 none local 这个关键字。如果不加上 none local 这个关键字，而内部函数的变量又和外部函数变量同名，那么同样的，内部函数变量会覆盖外部函数的变量。这节课的第三个重点，我想再来介绍一下闭包。闭包其实和刚刚讲的嵌套函数类似，不同的是这里外部函数返回的是一个函数，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值。返回的函数通常赋予一个变量，这个变量可以在后面被继续执行调用。举个例子你就更容易理解了哈。比如我们想计算一个数的 n 次幂，用闭包可以写成下面的代码。这里外部函数返回值是一个函数，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值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执行完 square 和 cube 的赋值语句后，外部函数的参数 exponent 仍然会被内部函数记住。这样之后我们调用 square2 或者 cube2 时，程序就能顺利的输出结果，而不会报错说参数 exponent 没有定义了。看到这里你也许会思考，为什么叫闭包呢？上面的程序我也可以写成下面的形式啊。确实可以，不过要知道使用闭包的一个原因就是让程序变得更简洁易读。设想一下，比如你需要计算很多个数字的平方，那么你觉得写成下面哪一种形式更好呢？显然是第二种，是不是呢？首先直观来看，第二种形式让你每次调用函数都可以少输入一个参数，表达更为简洁。其次，和上面讲到的嵌套函数优点类似，函数开头需要做一些额外工作，而你又需要多次调用这个函数时，将那些额外工作的代码放在外部函数，就可以减少多次调用导致的不必要的开销，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。另外还有一点，我们后面会讲到，闭包常常和装饰器一起使用。到此我来总结一下，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 Python 函数的概念及其应用，有这么几点需要注意一下。第一， Python 中函数的参数可以接受任意的数据类型，使用起来需要注意，必要时请在函数开头加入数据类型的检查。第二，和其他语言不同， Python 中函数的参数可以设定默认值。第三，嵌套函数的使用能保证数据的隐私性，提高程序运行效率。第四，合理的使用闭包则可以简化程序的复杂度，提高可读性。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，在实际的学习工作中，你遇到过哪些使用嵌套函数或者是闭包的例子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讨论，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同事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